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有两个宾馆，一个叫大宾馆，一个叫小宾馆。不管是大宾馆还是小宾馆，都是这次发射亚洲卫星前专门为外国朋友而抢修的宾馆。小宾馆位于发射场附近，仅供外国专家午间用餐和少部分外国专家住宿。大宾馆位于西昌市郊，卫星基地首府的门前。它虽然不能同什么四星五星宾馆相比，但是就西昌地区而言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大宾馆门前的上方可见腾云楼三个醒目的大字，懂点书法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出自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之手。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美国朋友来到中国之后，绝大部分都住进了这座腾云楼宾馆，于是便有了关于这座宾馆和住进宾馆里的人的故事。中国西昌有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场，但是却坐落在一条穷山沟里。这是许多外国朋友几年前参观西昌基地时就亲眼看到的现状。因此，不少美国专家还在美国的时候就产生了关于肚子问题的种种忧虑。有一位美国专家对我说，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就想，我从小吃的是西餐，到了中国的西昌，肯定再也吃不上西餐喽。要是顿顿中餐，能习惯吗？万一不习惯了，怎么办啊？另外一位专家对我说，2年前，我曾经来到过西昌卫星发射场，看到这儿四周啊，都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很穷，有的孩子大冬天还打着赤脚。因此我就非常担心，这次到中国是去参加发射的，而不是去旅游的。要是一下子住上好几个月，万一吃不好，把身体搞坏了，那就糟糕了。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专家说得很有意思，他对我说，我在洛杉矶刚上飞机的时候就想啊想啊，哎呀，这西昌没有超市，听说一年四季都得吃土豆， 我要是想吃巴拿马小牛肉，还有巴西棕榈树心儿，还有瑞典的烟冻鳝鱼了，那怎么办呢？也有办法。于是美国工作队的队员来到西昌的时候，就各自带了自己很多最喜欢的吃的，甚至连烤箱、木炭、矿泉水之类的也从美国带到西昌来。其实关于如何把美国朋友的肚子伺候舒服的问题，早在中方的考虑之中。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不光搞来了凡是能够搞到的各种食品，也请来了最好的川菜烹调师傅，而且为了能够让美国朋友吃上西餐，还用每个人每月1500块钱的高薪，专门从成都请来了2位西餐大师。同时对美国运往中国的生活用品以及食品等等，中方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协助，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满足美方人员的需求与愿望。比如1990年的3月10号，当美国工作人员第一批低温冷藏食品从美国运抵北京之后，国防科工委非常重视，在农业部动植物检疫总所和卫生部卫生检疫总所等单位的积极协助下，让这批食物很快的顺利进关，并且于3月12号空运至成都，接着3月14号又通过铁路运到西昌，当天便交到美国工作队队员的手上。再比如1990年3月19号当美方第二批食品及生活用品运抵北京之后，由于体积过大无法空运，中方便专门采取了铁路运输的方案，在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和北京站的密切协助下，使得这些物品于3月21号便运抵成都，然后再通过快件转运的办法于3月22号早上运到西昌，当天便交到了美国工作队队员的手上。因此当美国专家们收到了妻子或者儿女从美国运来的物品的时候，兴奋的热泪盈眶，有的捧着物品发疯似的亲吻，有的搂着物品激动的跳起来蹦擦擦，甚至有的还举起物品狂喊大叫，哦，我的上帝呀，太感谢你了。有一位美国专家说，我在法国等地参加过不少次发射，从来没有在生活上感受过像中国这样的温暖。我想啊，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中国工作人员真诚的帮助和无私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如此及时地得到远在异国亲人所送来的东西的。美方工作人员在宾馆每天的伙食是有标准的，人民币40块钱的兑换券。而且凡是在中国参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美方工作人员，每天还可以领到400美元的外勤补助费。很显然，美国人在中国过的这种日子，对同样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而每天伙食费只有5块钱人民币的中方工作人员来说，那就不是生活在人间，那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了。但是这对于经济强国的美国人来说仍有种种的不满。比如说川菜是中国的名菜之一，不仅中国人爱吃，美国人也很爱吃。开始的时候，每顿川菜上桌，美国人刚一进嘴便连声欢呼， OK OK， 太好吃了。但川菜毕竟是中国菜，川菜毕竟是四川人吃的菜，那辣味儿不光是美国人受不了，连不少中国人也辣得满头大汗。没吃上几天，再好的川菜在美国人的嘴里也没有新鲜感了，剩下的全都是满嘴的辣和麻。所以后来呢，每次川菜刚一上桌，美国朋友便使劲摇头， No No No， 我们再也不想吃了。 再比如，吃的方式上，美国人也感到不习惯。众所周知，中国无论是开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群体活动，不管是宾馆还是招待所，搞的都是会议伙食。所谓会议伙食，就是客方只需要把吃饭的人数和伙食标准告诉宾馆或招待所，开饭的时候八人一桌或十人一桌，只要人满就上菜，最后按照预定的人数结账付款。至于到了开饭的点儿，你没去吃饭，或者做的菜你喜不喜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会议伙食对于90年代初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算是一种高规格的吃法了，并非每个中国人都能享受得到。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当时，美国人最讲的是自由二字，这也渗透在吃的文化里。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会议伙食很不适应。开饭的时候，有的起床了，有的还在睡觉，有的肚子饿了，有的一点食欲也没有。不想吃的菜桌上已经摆好了，想吃的菜桌上又没有。去的早了吧，开饭时间还没到，去的晚了又吃不上了。于是刚吃上两天，美国人就向宾馆提出，能不能够像饭馆一样，一个人搞一个菜谱，我喜欢吃什么就给我做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另外，我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给我做。但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有限，宾馆没法做到。尽管为了适应美国朋友的口味，宾馆做了种种努力，但却依然只能是我做什么，你吃什么。不可能完全做到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宾馆为外国人服务这是第一次，加上一切都是匆忙上阵，有的工作人员和师傅还是临时请来的，而宾馆呢也从来没有24小时营业的制度和习惯。这样一来，有的美国专家就开玩笑说，哎呀呀，我的中国朋友，这哪是在宾馆吃饭呢？这简直就像是吃监狱的饭似的，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一点自由都没有。而算伙食费的时候，那就更有意思了。有一天呢，中方为美方准备好了四桌人的饭菜，但是去吃饭的时候却只有三桌，但中方收钱的时候是按四桌人收的。美方被搞得莫名其妙，问，哎，我只吃了你三桌的菜，怎么收了四桌的钱呢？中方感觉到你问的也很滑稽啊。中方人员说，你说四桌，我就为你准备四桌啊。那至于你吃不吃或多少人去吃，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花出去了四桌的钱，不算在你的头上，我又去哪儿报账去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于美中两国的生活习惯不同，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在所难免，也很正常。别说几十个美国人一下子来到中国生活很别扭，就是两口子，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一下子凑在一起过日子，一个爱吃大米，一个喜欢吃馒头，这也很难协调一致。 所以呢，美国人想换口味了，就干脆跑到附近百姓那儿去，买上一头猪，请老百姓把猪给杀了，然后扛回去，用烤箱一块一块的烤来吃，一边吃一边说，哎，味道真不错。后来我问一位美国专家，宾馆里有现成的好东西不吃，干嘛要自己烤着吃啊？那位美国朋友说，这样好吃啊，不仅啊能够尝到新鲜的美味，还刺激，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吃的自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洗澡的问题也很让人头疼。美国人喜欢洗澡，每天洗一次，有的每天洗两次甚至三次，但是西昌卫星发射场条件有限，洗澡设备比美国差远了，尤其是在水温的控制上，分寸很难把握好。所以有时候美国人洗澡，洗着洗着，这水突然变小了，有时候甚至突然中断了，气得美国人光着屁股团团转，只好打求救电话。可好不容易等水来了，哎呦，水又太凉了，冻得直哆嗦，于是只好再打求救电话。过了好一会儿，再次把水等来，哎呀，水又太热了，那简直不是热，是太烫了，烫的美国人呐，直跳脚，一边跳一边骂娘。后来几经协调，才满足了美国人对水温的要求。洗了澡了就得洗衣服，可是美国人呢，一般都不愿意自己洗衣服，怎么办呢？好，按照国际惯例付钱，请宾馆服务员洗，宾馆服务员就给洗了。但是很多美国人呢，连内衣内裤什么的也不愿意自己洗，也要让宾馆的服务员洗。宾馆服务员不洗，不但不洗，反而很生气，说你们这是在侮辱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哎，美国人一听就很懵，实在搞不懂也搞不明白，就问，顾客就是上帝啊，我给你钱，你就应该为我服务，为什么不给我洗？服务员不好说，就支支吾吾的。美国人说，全世界都这样，为什么你们中国不行呢？服务员小声嘀咕道，不知道，我是服务员，又不是中国。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说，你不是中国人吗？怎么这么说话呢？服务员一脸不高兴，我就这么说话了，怎么了？我习惯了。美国人很不理解，不洗就不洗吧，你怎么还不高兴呢？服务员无言以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只好低着头不说话。美国人更搞不懂了，我在问你呢，你为什么不说话？服务员还是不说话。美国人问，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服务员说，我没什么意思。美国人又问，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服务员就低着头再也不说话了，也实在说不出来什么了。说什么呢？宾馆是服务行业，服务员为顾客服务是应该的、合理的，全世界都是如此。在国外确实有宾馆服务员为顾客洗衣服这项业务，但问题是在中国西昌的宾馆里，这衣服到底是不是包括内裤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不洗不是，洗也不是，服务员只有不说话了。后来美国人没办法，只好牺牲喝咖啡的时间自己洗内裤。而有些美国人呢，实在不愿意洗也不会洗，就自己跑到西昌城里，见到商店的售货员就逮着谁就问谁，说服务员有没有一次性内裤啊，搞得服务员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到底什么是一次性内裤啊？其实美国人刚来的时候最不适应的还是宾馆的管理方式。宾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美国人刚住进宾馆没几天便和宾馆的老板吵了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美国人对这位中国老板的那一套就是看不惯，甚至连这位老板平时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也看不顺眼。一位美国人说，我一见这个老板就生气。另一个美国人说，我一见这个老板就想搬家。还有一个美国人说，这位老板一点也不像个老板，就像个老农，他连大宾馆都没住过，怎么能够管理好宾馆呢？美国人说宾馆的老板没住过大宾馆，这是事实。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工作人员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山沟里，他们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只顾埋头苦干，确实从来没有住过像样的大宾馆，甚至连见都没见过像样的大宾馆。而且不光是宾馆老板这样的人从来没住过大宾馆，就是西昌卫星基地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同样没有住过世界上像样的大宾馆。但是没住过大宾馆未必就不能领导一个大宾馆，关键是观念是否转变。后来听说宾馆换了老板，许多问题就大有改善。美国人在生活上出现的种种矛盾自然会引起基地官兵的反应。有人说，这些美国人真是的，不饿着肚子就行了呗，讲究个啥。也有人说，这些美国专家不就是腰包里比中国人多几个钱吗，摆什么洋谱啊。还有人说，这些美国佬也真是，出门有车坐，饿了有饭吃，晚上睡大宾馆，每天还有几百块的伙食费，怎么还不知足啊。也许稍稍熟悉一下美国人在饮食方面的情况，对此就不难理解了。美国有多种气候的地理环境，所以能种植种类繁多的水果和蔬菜。这些水果和蔬菜能够装在火车的冷藏车厢里，很快地运往和卖到离产地几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地方。像德克萨斯州的新鲜西红柿、佛罗里达州的橘子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草莓等等，在美国各地几乎都能享受得到。而由于现代化的冷冻技术，美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够买到高质量的水果、水果汁和蔬菜。所以常年生活在这种饮食水平当中的美国朋友们，一下子来到偏远落后的中国西昌，在吃住等生活问题上当然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上官世盘说得好，西昌在服务内容和质量上怎么弄也肯定不如美国。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搞虚情假意，美国朋友不远万里来到西昌发射卫星，就像一个朋友来到了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只能拿出咸菜稀饭招待他们，但是我们以诚相待，心是真诚的。如果不把他们当作朋友，就是每顿摆上七碟八盘，搁上山珍海味，别人吃起来也是乏味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对于常年闷在大山沟里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招待好美国人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们的确做到了尽心尽职，他们的服务最终能够让美国朋友满意吗？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欢迎来到恐龙